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11章，那一份的白书上边虽然没有记载黑灯的制造方法，不过这些神灯显然是有缺陷的。这个缺陷在我爷爷身上就能够看得出了，那就是交换。所以就好像吕叔形容那样，黑灯是一把上帝的锁匙，但是这一把锁匙是残缺不全的。它究竟能打开的是天堂的门还是地狱的门，那么真的哪个都不能够确定。严格来讲，黑灯是普真的失败作品，并且他有意将这个黑灯散布出去进行试验。试验的结果普真就真的不满意。那普真他做了这些试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？白书上边就写死而复生，羽化登仙。这个是一项的秘术，需要下借南龙上承天华，而在这个雪龙山刚刚就符合这个条件。在当时普真的名声已经非常之大了，但是他毕竟是孤单力薄，要想完成自己的一项秘术实施起上来就非常之困难的。所以呢，他就利用黑灯在这个大哀牢王的面前就招摇撞骗，一系列的神迹就将大牢王氹到妥妥令。在这里之后，普真他就向大哀牢王献上了羽化登仙的方法，活体就入葬置于南龙的地方，削平顶而受千年的月华，再施以秘术将人养在这个墓穴入边，成就仙体。这个方法讲起上来就有点笼统，具体是怎操作的普真他当然不会记载在白书入边的呢，所以究竟是哪一种的秘术我们就很难去得知。但是呢，这个普真所讲的方法那么当然是真的呢，不过他心里面就另有盘算吧。在大哀牢王早就已经被普真搞到妥妥令的时候，他就即刻落令修建这个玄冰墓，墓里面的困尸局和天兵全部都是普真所做的。不过大哀牢王亦都有个心眼，下葬的时候呢，他要下令普真来陪葬。不过普真早就知道他会有这一招了，他早就已经买通了下葬的人，换了一个假的替身入去。不过在哀牢王这个生人被入葬了之后，未等到十年，普真他就回来这个玄冰墓入边。那个玄冰墓那里涌动的红色烟雾呢，就是这一项秘术的根本了。普真就借用大哀牢王的势力修建了玄冰墓，等到这个风头过了之后，自己就瞓了入去。他就监生地将处于这个温养状态当中的大哀牢王就碾死了。赵老头得知到这一段这样的历史之后，心头就砰砰声地跳。他花费了大量的力气维持住这个研究院，论起这个用途来讲，最终不过亦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活过几百年啫。但是有了这一份这样的白书秘卷在手，他就打起了玄冰墓的主意。不过这个白书地图是陈词倒出来的，里面记载了巨蚁王墓的结构，但是偏偏就没有玄冰墓的线索。所以这一份这样的白书密码图虽然早就被破解了出来，不过赵老头就一直没有付诸于行动。直到近两年他搞清楚玄冰墓的所在地，所以先展开了行动。由于白书里面提及到玄冰墓的天兵这一件事，所以在后期呢，赵老头就借用研究的便利，顺便就制造出一批的信使来充当这些余利。那个普真的秘术 究竟是不是所谓的成仙之术呢，就没人能够讲得清楚。赵老头呢，只是恨当时陈池死得太早，后悔自己没滴住他的衫领，将他问个明白，所以只能够定低落完兵武的计划。至于后边全军覆没，睇嚟呢就唔系喺呢个赵老头嘅预料当中。喺袁兵武一行之前，赵老头就做咗充分嘅准备，其中一样嘢就系用嚟对付普真嘅。佢喺呢个落幕之前呢，亦都落过功夫去分析普真嘅身份。当然呢，我呢度所讲嘅身份呢，就唔系普通嘅身份，而系对普真有可能出现嘅状态呢进行分析。赵老头呢个人是一个人精，他虽然惊讶于这份白书里面所记载的内容，不过他又未至于说全部都相信的地步，充其量是抱着一个求证的心态，即便如此亦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袁兵武距离现在已经1500多年，如果这个南龙养尸的办法是真的话，咁普真呢一个咁嘅大活人就相当于喺袁兵墓里面养咗1000多年。呢1000多年嘅时间最有可能嘅出现系三种情况。第一，佢就真系成为咗仙人，呢一个系最棘手嘅一种啦。如果真系成为咗仙人嘅话，咁赵老头根本就冇办法去应付。第二呢，就系一个半成品。就是养尸的时间不够，或者其他的原因，如果自己一行人前去在中途被打断了，这样搞出来的肯定就不是什么仙人呢。这种这样的情况也很棘手，因为棺材里面标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半仙半尸的东西。最后第三种呢，就是这个秘术是一个失败品，那他打开棺材之后，在里面的就只有一具冻到硬骨骨的冰尸。那这种情况之下亦都不会有什么危险，不过这个结果是赵老头最不想得到的。我一向都不喜欢赵老头这条友，但是眼看到这里的时候，亦都不由得去敬佩这个人的行事努力，计算的周全。同时我亦都心里面想，如果按照而家嘅情况嚟睇咧，普真嘅南龙秘术显然就唔系啲咩故弄玄虚嘅嘢，系有成效嘅。只不过唔知道而家喺棺材飞出嚟嘅嗰隻嘢究竟系仙人定系尸仙。谂到呢度，我不由得回忆咗一个细节，咁就系当时喺墓里边。嗰、那个黑棺砰砰声喺度响紧嘅时候，我曾经见到棺里边嘅人，虽然咧全身系透住一种唔似凡人咁嘅仙气，但系佢一对手就好似僵尸咁乌黑青紫。细细一谂，肯定系养尸嘅时机未到，俾赵老头佢哋一班人就破坏咗，所以而家棺材嗰度标出嚟嘅应该唔系咩仙人。而是第二种情况，亦就是讲半仙半尸。由此来睇，我哋将佢叫做尸仙，亦都系名副其实啦。谂到呢度，我心里边不由得升起一把火。呢一把火将我喺近日好似深渊咁漆黑嘅心，突然之间就燃烧起上嚟，并且有一种越烧越旺咁嘅趋势。我心里面现在飙出了两只字，报仇。没错，就是吕叔所讲的报仇。不理现在面对什么东西，都还是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，我会努力地想尽一切办法去战胜它。但是当我意识到老走了豆腐的又不知道是什么的飞尸，而是仙人的时候，我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不单止我，吕叔、哑巴，我哋三个人面对住咁样嘅结局，同样都系无计可施。纵使有再大嘅本事啊，一扯到话咩仙人，咁就好似一个重锤揼落棉花度咁，完全都冇落手之力。我而家除咗系消极，除咗痛苦，除咗绝望，根本上就冇其他嘅方法。 但是而家呢一份咁嘅资料，等我清楚咁意识得到，喺棺材里面跳出嚟嘅系一隻尸仙。虽然系带住个仙字，但系亦都有个尸字啊。粽子就系粽子，只要系粽子，我就能够将佢从云层里面拉出嚟。我脑里面闪过豆腐被捉走嗰阵时嗰个咁嘅惊恐嘅样，諗到咗喺雪山里面苦苦咁揾咗十几日无踪迹嘅绝望，呢一份咁嘅复仇火焰终于就爆炸烧咗起上嚟。唔理出乜嘢嘅代价，我一定都要揾到佢。而赵老头喺做出咗呢三个推测之后，就开始一一揾对应嘅办法啦。第三种嘅情况可以忽略不计，因为佢人会造成咩损失。第一种情况根本上就冇得諗嘅，因为如果真係世上有仙人嘅话，咁我哋呢一种咁嘅凡人再点样预计都係冇用嘅。所以赵老头就将注意力集中咗喺第二点之上，亦就係尸仙嘅可能性上边。人老咗呢，就有一个唔得唔讲嘅优点，就係积累多。积累呢一样嘢呢，必须要用时间先可以达到。喺呢一点上，就唔理吕叔究竟有几劲抽，都达唔到赵老头嘅水准啦。喺对付呢个尸仙嘅可能性嘅研究当中，赵老头就请到咗一位异人。呢一位异人资料里面就冇多讲，但係通过期间佢嘅隻言片语嘅描述，我深知道係一位对粽子有极深研究嘅人。尸中以非尸为最，又有死尸同埋活尸之分，而尸仙就係一个非常之玄妙嘅嘢啦。不过呢一位咁嘅异人，佢就话有制服尸仙嘅办法。资料里面记载咗一段关于异人尸仙嘅描述，大概就係讲话：尸者死而僵，僵而腐，反者则为僵，有黑、白、红、空、白、灰、少、非之分，称为尸变。除咗呢八种之外嘅，仲有妖尸同埋仙尸。妖尸指嘅系乜嘢呢？指嘅就譬如好似萧正呢一种依靠传播佛陀而化嘅信使，我哋就叫佢叫做活尸。而活尸里面就包含喺妖尸当中。古语有讲，反者必为妖，炼尸之术当中最高级别嘅天兵就可以归为妖尸呢一个咁嘅行列啦。咁呢个仙尸又系指咩呢？咁即系指嗰啲生前修行嘅人，有咗通天彻地嘅大能之人，死咗之后尸身会羽化，立地登仙，称为仙尸。不过这个妖尸可能就能够见到，但是仙尸就真的看不到。因为真正的仙尸已经成了仙了，通常人又怎可以看得到呢？既然有真的仙尸的讲法，那自然都有假的仙尸呢。譬如就是那些得道高僧死了之后的不坏金身，又譬如好像林教授曾经讲过的仙人舞，那一些都是假的仙尸。虽然借咗仙尸之名，但系咧事实上只不过系一堆死肉嘅啫。听到呢度，各位听众亦都可能会问：咁既然已经成咗仙啦，点解仲叫做尸呢？咁当然就系仲未成仙嘅原因啦。天地之间自有其规律，人系人，仙系仙。如果有人想成仙，咁亦都要经得天劫嘅。有人可能觉得呢一啲都系啲咁嘅吹嘘乱噏嘅嘢，呢一种咁嘅年头啊，天劫呢一类嘅词只会出现喺呢啲咁嘅玄幻小说入边啫。其实就唔系嘅，喺武当山有一个飞仙台，石台系平整，完全都未有人工打磨过嘅痕迹。相传啊，喺呢度就系呢个张三丰渡劫嘅地方，天降神女。将在悬崖边的石台劈成两半，一半就留在这个悬崖边，另一半就堕入崖底， 随即就飞升而去。后来啲道士为咗纪念，就将佢取名叫做飞升台。喺传统嘅神秘文化当中，天劫从来都唔系咩稀罕嘅嘢。聊斋入边有呢个狐狸精，借书生就匿避天劫，有蛇精就捐入咗龙蛇嗰度嚟逃避天劫。咁究其佢嘅原理呢，古人认为人呢就有人道，鬼有鬼道，妖有妖道。人要成为仙，咁就係违背咗天理，所以呢就会遭受天打雷劈。呢一啲等我諗起咗我细个嗰陣时经历过嘅一件事。呢件事绝对唔係空穴来风，而係我嘅亲身经历。但係我自己细个嗰陣时就冇諗得太多。而家我一联想返起嚟，即刻就乜都明白晒。